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49集。 水坑这一招不知用过了多少遍，师兄们早就不吃这一套了。程前摇摇头，只见不远处一扇窗户打开来，李云冒出个头，无情的一口回绝了水坑。 尿吧，尿完自己洗。 水坑简直欲哭无泪。 不，师兄在师兄，我还小呢，我才不要被这些老石子的惊。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师父在天之里看见了一定会很伤心的。 程前回不过头来，只好兴师动众地将整个身体转过来，冲他一笑。 不会的，小师妹，师父当年就是这样对我们的。 程前不理会嗷嗷嚎叫的师妹，径直进了李云的屋子，回首带上门，将声音隔在外面，转脸便转换了立场，求情道： 他才六七岁，干嘛这么拘着他？那符咒是娘娘干的吧？当年师父可没把他锁在传道堂过。 李云的屋里尽是破纸烂书，灵草符咒摆摊一样的散落的到处都是。闻言，他从破烂堆里冒出个头来： 你没发现吗？我派是没有入门功法的，但引气入体却并不比谁慢。你想啊，当年大师兄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也不过三四年的光景就顺利入门，是为什么呀？ 总不能是那些经书吧？ 你别说， 李云从角落里翻出了一张经脉图，只见上面圈圈点点全是笔记，看得程前头都大了两圈。 哎呀，我这两天发现啊，师父那套清净经里可能有些玄机。 程前这才发现，多年来自己对暗藏玄机的清净经如此失敬，忙问道： 什么玄机？ 那我还不知道，都是门派千年积淀的东西，哪里那么容易被破译啊？我先让水坑念念来试试。 行吧，反正你拿我们试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念几遍经也不会少块肉。只是他的妖气怎么样了？ 他从窗户缝里往外看了一眼，只见那被试试的水坑正垂头丧气地蹲在符咒圈里，嘟着嘴翻着他那手抄本的经书，模样真是要多可怜有多可怜。李云烦躁地抓抓头发： 哎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眼下他越来越大，符咒恐怕快要压不住了。要配丹药的话，我这还缺一味乌篷草，搜罗一年了还是找不着，实在不行啊，我只能想办法找人从岛外找寻了。 程前闻言给了他一个微笑。 怎么？ 程前探进怀里，摸出一个小纸包，放在桌角上，露出里面枯枝似的乌篷草的一角。李云目光落在那纸包上，顿时吃了一惊，一把将那乌篷草抓在手里，一叠声地说道： 啊，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东西是配引气丹的主料，要是岛上有，肯定刚发芽就有人盯上了。等等。 抢来的。 程前摆摆手： 别问了，能用就行，我走了。 他说完抬脚就要走，李云突然一伸手搭住他的肩膀。程前顿时闷哼一声，险些被他轻轻一巴掌拍趴下。 等等，到底怎么回事？ 随着程前年岁渐长，他这方面的毛病也越来越明显，听见了个什么他也不和人商量，过两天私下就办了，弄得他三天两头身上带伤，就只管偷偷来讨药，问他什么都不说，时常还有含冤打探回来些只言片语，严征明他们才能从蛛丝马迹中推断出他又因为什么和谁动手了。 没什么。 程前忍痛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肩膀给李云看： 可能是早晨落枕了，又被棍子蹭了一下。别告诉娘娘，省得她又要啰嗦我。 有道是白天不能说人，后晌不能说鬼。程前话音没落，里屋的门帘已经微微动了一下。只见严征明手持一卷书，玉树临风地走了出来。严征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你说谁？ 大师兄。 好在严征明看起来一时没打算追究，他放下手头的旧书，转头对李云道： 你方才提起来了，我近日确实想回一趟扶摇山，一来最近有点心得，想回去翻找典籍求证一下。青楼里的东西虽然杂乱无章，但是我怕一脉相承的东西总能找到线索。况且…… 严征明微微一皱眉， 我去年因为看着小月儿他们年纪也大了，便将他们都送了回去。当时是让他们传了家书的，可是至今也没有收到回音。按理说，青龙岛上不通书信，他们这一走杳无音讯的，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我也想顺路回家看看。 只怕入了讲经堂不能随意离岛。不如这样吧，你让雪清者时他们谁替你跑趟腿，我听说雪清前些日子有气感了，那经楼应该进得去吧。 经楼也不是是个有气感的人都能推得开的，当时我和铜钱也是在门前师父手把手教的。 严征明摇摇头， 算了，整理本门功法也不急于这一时，往后回去有的是时间。我先让雪清帮我送封家书，再回扶摇山看看。 听他们两人讨论这事儿，程前正准备不动声色地偷溜，谁知才走到门边，韩渊突然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险些将门板拍在他的脸上。 哎，小钱，你干什么呢？ 他风风火火地暴露了程前的行踪，同时扯着嗓门叫道： 大师兄，两件大事儿！ 严正明剜了程前一眼，皱着眉往后退了一步，微微抬手仰头道： 慢慢说，唾沫星子都喷我脸上了。 嘿嘿，张黑炭不知道被谁黑了，脸肿得跟馒头似的，都看不见脖子了。 严征明和李云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程前身上，程前只好干咳一声，假装扭头看向窗外的风景。 还有啊，码头上来了一艘大船，我特意去看了一眼，听说是那个姓周的小白脸回来了。 周寒正。 程前终于顾不上往外溜了，靠着门静默地站在一边，手指又不由自主地搭在了木剑上。 上一次他回来还是讲经堂开班的时候，这次我估计岛上又有什么大事儿。哎，你们猜会有什么事儿啊？ 他每每报告个什么都活像个说书的。三个师兄谁也没理他，韩渊只好讪笑一声自己交代。 我听人说啊，讲经堂要开一次大比，优胜者能进青龙岛弟子内堂修行呢。 程前听了没什么兴趣，他向来对和人比试这种无聊的事儿没什么兴趣，因为没有必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颗孤高自许之心也在几经自我怀疑中磨砺得愈加坚定不移。现在在程前的眼里，这世界上的铜柴只有两种，一种是现在不如他的，一种是将来不如他的。程前后背开始疼得厉害，便不再想逗留。 没事，我就先走了。 慢着，你的事还没完，给我站着。 严征明道，随即他转向韩渊： 你每日三十根木条的符咒功课都做完了？ 严征明见状，一侧长眉一挑： 那大笔小笔的和你有什么关系？还不快去。 韩渊灰溜溜的吐吐舌头，当即不敢吱声了。他们的掌门人已经今非昔比了，他从一个小玩闹一样的臭美大辣椒变成了一个极为慎重的臭美大辣椒。五年前在讲经高台上受辱的严掌门几乎是力排众议，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难以理解的决定。他一意孤行的要将扶摇派以诵经入门， 以克符咒炼器的传统保留下来，哪怕他们迫不得已开始随众人修炼真元，也要花额外的时间完成这两样功课。对此，严征明半带自嘲地说起了他的理由。 我长到这么大，除了爹生娘给的一张脸以外，全身上下就没有能拿得出手义工称道的东西，有什么资格贸然去改变我派千年传承？再者说，就算门派传统毫无道理，那也是师父留下来的。 最后一句话打动了程潜，导致唯一一个会跟掌门叫板的人临阵倒戈。李云从来都是有观点没立场，一说就服。至于韩渊，他连观点也没有，因此这个事就这么决定了。而五年的时间，证明了严征明这个乍看有点荒谬的决定居然是对的。引气入体后，真元的凝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一只脚踏入仙门，三年一瓶颈，每次都如同渡一次小劫，稍有不慎，轻则几年内修为毫无进境，重则走火入魔。踏上修真长路的凡人们，就是要经历这一遍又一遍的大浪淘沙。当年沐春真人却从不催促弟子们凝练真元，如果不是他意外引落，恐怕扶摇山上传道堂中弟子们无聊的符咒与经文还将日复一日地持续好多年。这个过程漫长枯燥，又看不到一点成果，然而日复一日的功夫下，经脉会在反复的冲刷中显著地拓宽强韧。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样一来，等到真正开始像别人一样按照古法凝练真元的时候，不说一日千里，至少进境会比别人快得多，连瓶颈也来得相对平缓得多。可惜干柴在前，世上又有谁肯数年如一日地磨这把刀呢？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